一步步带你挑战天下间四条最著名的远足步道， 从美国、秘鲁、日本行到西班牙。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之天下任我行》，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9日，国安处拘捕支联会四人，涉嫌没有遵从国安法规定提供资料。 特首指本港不可亦不应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 港府已向中央提出专家对接，商谈通关条件。 英国下议院通过约翰逊提出的加税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021年9月9日星期四嘅朝早，欢迎你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寻日咧喺立法会咧就有一个特首嘅答问时间啊，见到有议员都关心到究竟几时可以喺内地同埋香港方面可以双边可以免检嘅咁样通关咧。特首林郑月娥就回应到啦，就话而家咧本地清零已经超过21日啦，为咗尽快逐步有序咁样通关咧，已经向中央咧提出咗进入下一步啊，就系要两地嘅专家咧系对接通倾呢个嘅通关条件。如果内地提出条件嘅话咧，港府咧就会系尽全力嘅达到啊。佢相信咧系唔单止系广东省啦，同埋深圳市政府倾嘅要同，亦都系要同中央倾。讲到话内地咧都唔希望香港成为弱化内地疫情防控嘅一环。另外讲到对外方面啦，林太啊，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话，香港目前系唔可以，亦都系唔应该采取与病毒共存嘅策略，咁否则咧就系冇希望咧同内地通关嘅。就住呢个情况咧，都另外就关注到咧有关于疫苗嘅接种量啊，近日都话咧系连续几日咧系下跌啊。最新就話咧，係大概係12,000人左右咧打咗首針啊，即係比起之前高峰期咧，每日有30,000多人打咧，係少咗一截嘅。都可以請嘉賓咧同我哋一齊係傾下呢個情況嘅。電話旁邊咧就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蕭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想先问一下咧，有关于寻日林太嗰个嘅讲法啦，咁有关于揾中港嘅专家系话要对接去谈论呢一个嘅通关所需嗰个嘅条件嘅，你自己作为即系香港嘅专家之一啦，你自己睇到有啲咩条件要达到先可以系同内地去通翻关咧，或者你预期譬如内地方面嘅专家又会提出啲咩条件咧？ 我想大家在通关度呢都是会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呢，即是会不会因为个通关呢引致那个输入的风险呢？但是因为要知道呢，就是说因为香港和内地呢，因为我们呢是没有一些大规模的，譬如说是好像譬如你欧美啊那些地方大规模的新冠肺炎的爆发呢，即是说没有他们的规模。咁變咗咧，我哋其實咧就係全靠咧，即係話我哋嗰個疫苗接種咧，係將嗰、那個即係話我哋係比較係免疫力差人咧，我哋係保護好。但係咧，就係、是、話我哋而家咧對面對個 Delta 咧，就主要都係話防止多啲嚴重嘅病咧，就唔能夠阻止佢嗰個傳播。所以喺個外防輸入嗰度咧，其實我哋係一定係要收緊嘅。咁變咗咧，你如果係即係話香港嗰度，如果我哋嗰個外防輸入嗰度嘅係覺得即係話係對方覺得係仲可能係有啲潛在漏洞嗰陣時候咧，呢、這個可能亦都係對方關注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兩地是但有啲個案係發生嗰陣時候咧，譬如喺個社區度，咁究竟係會採取咩措施係防止到啲個案輸出咗，譬如話去對方度咧？咁同埋有啲已經過咗境嘅人入面咧，嗰啲佢哋嗰個對呢個病毒嘅可能暴露嗰個嘅，譬如話嘅風險嘅歷史，究竟係有冇咩機制能夠係互通到呢啲方面嘅消息咧，而令到咧可以係將嗰個追蹤咧係更加有效同更加快咁去做。 同埋亦都避免咧，譬如話要一有咩事嗰時候要立刻叫停曬所有嘅安排咧，影響曬全部嘅旅客嘅。 嗯， 咁呢樣嘢咧就係、是、可能係要專家小組要詳細去睇睇，即係兩方嘅一啲嘅，譬如話我哋一啲嘅個案追蹤系統入邊嘅嗰個消息點互通同對接咧。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本身咧有一啲，譬如話，如果我哋第日去牽涉到一啲比較係大規模嘅一啲嘅兩方面一啲通關嗰陣時候，尤其去到啲機場嗰陣時候咧，嗰、那個問題就更加複雜啲，因為如果你係直飛過去嗰陣時候咧，呢啲航線究竟點能夠同一啲外界一啲高風險地區嚟嘅一啲嘅旅客咧，尤其是你一啲即係話係轉機嗰啲旅客咧，點能夠妥善分開咧？好多呢啲問題咧，我諗都係話要進一步解決先能夠令到譬如話對方放心咁解。 嗯，各位觀眾聽眾對於林太呢個講法，都對於通關嚟講，你又點睇咧？18723111，18723111，而家話咧就希望下一步啦，一啲中港嘅專家咧可以係有一個嘅傾下有啲乜嘢嘅通關嘅條件，咁就話如果內地提出嘅條件咧，特首林鄭月娥都話到啦，香港政府咧都會係盡全力咧去達到嘅。頭先咧梁子超醫生咧提到話可能要做多啲消息互通啊，或者追蹤方面嘅工作，咁可能係呢一類就係可能內地關心多啲嘅啦。咁而家咧我見到有啲議員都提到就話，会不会是去内地的香港人呢都要用这个健康码，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方便到追踪，即是他们出入不同的场所的时候呢都要扫这个的健康码等等。这个会不会是你预期都觉得是有用，还有可以刚才回应到你说追踪那样东西呢？ 其实我想是两地那个一些的我们那些个案那个的追踪系统呢，就唔淨止係我哋嘅安心出行啊，或者內地嗰個健康碼嘅。其實咧就係話，你當你係有個案嗰陣時候咧，其實你入邊咧去內地都係有好多佢哋嘅，譬如話佢哋嗰啲譬如話實名嗰啲訂票啊，佢哋嗰啲嘅呢啲健康碼，我哋入邊咧，你有啲安心出行入邊，同埋我哋有啲嘅，譬如話係佢嗰啲嘅強檢啊，所有嗰啲嘅，譬如話你係有暴露史啊，所有嗰啲嘅其他揾到嘅任何嘅資料咧，其實入邊咧，究竟係對一啲嘅過境旅客嗰陣時呢啲資料係點樣互通咧？其實係比較上係牽涉到一啲譬如話係實際上係你嗰啲系統嘅對接嘅問題嘅，即係話呢啲都係要大家傾，一兩地用緊啲唔同嘅系統咧，就話對一啲過咗境嘅旅客咧，我哋點能夠對接，點能夠追蹤？嗱，你未過境，其實個問題咧就係話佢都係一個最直接嘅。如果真係話你疫情爆發得緊要嘅，都係熔斷㗎啦。但有啲已經過境14日內嗰啲咧，反為係一個風險嘅來源。而呢啲咧就話兩地入面其實自己都有一套嘅追蹤嘅一個系統啦。而呢個追蹤系統嘅係究竟係對一啲過境嘅旅客嗰陣時候咧，係點能夠俾到即係話對方嘅佢可以係繼續即係話去追蹤同攔截咧？呢樣嘢係要大家要喺嗰、那個即係個原則上同埋一個實際上運作上，我諗要詳細傾，同埋話純粹你話用咩嘅機制就話即係話可以，譬如話即刻取代到。 嗯，另外我见打针嗰方面，特首寻日都提到就话，因为佢之前又讲话希望今个月底啦，九月底咧就可以去到70%嘅接种率，即系大概500万人打咗第一支针啦。咁而家就之前讲话每日咧就要超过22,000人到啦，系打首剂嘅。咁但系近排都见到嗰个接种疫苗嘅数字都跌咗啊，10,000人到啦。咁你自己点睇嘅？而家最棘住嗰个位喺边度咧？要今个月底系去到70%人打针，系咪都你睇落系咪都有啲难度咧？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我哋整體嗰個工作人口，譬如有20到60歲嘅接種率咧，第一針咧其實超過咗70%噶啦。咁其實就算佢哋第二針咧，我諗都好快，可能都有機會係去到70%嘅。我哋而家最主要嘅，譬如話係嗰個短板咧，即係話打得比較即係話係冇咁好嗰啲咧，即係其實咧就係話我哋60歲以上嘅。嗰度嚟講咧，我諗我哋平均嚟講咧，可能你都係40%多啲人咧。譬如話你係打咗嗰、那個，即係話係40%多咧，即係話你未到50%嘅人咧，就係話打咗，即係話呢個係第一針啦。而你本身仲有一個大問題咧，就70歲以上嗰啲咧，其實係得2%幾，唔夠30%人咧，係打咗，譬如話係即係話第一針嘅。 其實我哋呢一個年齡組別咧，其實入邊咧係有成咧呢、這個年齡組別咧，我哋係有水準都有成200万人嘅。咁其實入面未打嘅人呢，其實有100几万人呢係未連第一針都未打。呢、這、一個呢其實係一個最重要，我哋要補返個缺口。因為我哋而家呢，譬如話你如果係嗰個係可以打針嘅人口入面呢，可能都仲爭40多万到呢，我哋就會到譬如70%嘅整體。但如果我哋能夠補到譬如話我60岁以上同埋啲長期病患者嘅短板呢，呢度呢我哋就比較容易係達到嗰個目標。而嗰啲我哋譬如已經係接種率高嗰啲，譬如話相對高一啲嘅年齡組別咧，其實即係講真嗰句咧，其實你接觸過去，你可以逼到嘅，其實可能你嗰啲咧去到嗰啲特別嗰啲群組咧，譬如去到90%嘅好多，即係你而家用緊嗰措施逼緊嗰啲咧。咁你實際上你再做落去咧，能夠譬如話攞到幾多咧，其實嗰個嘅效力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因為剩翻打嘅人口咧，譬如話係20至60岁咧未打針嘅人咧，其實可能少過60岁以上未打針嘅人噶啦。而家咁變咗，可能佢嗰個睇啊，點解決一啲老年人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能唔能夠咧，就係、是、話你統一咗一啲嘅，譬如話你嗰個本身係建議係除咗啲好特殊，譬如有啲急性病嘅發作啊，或者係一啲嘅慢性病嘅一啲急性嘅惡化。嘅情形咧，其實所有老人家咧同埋長期病患者咧，其實應該盡快打嘅，除咗都好特殊嘅例子。咁、你講得清楚啲咧，其實應該喺所有嗰啲有機會接觸到老人家嘅機構，應該鼓勵自己長者咧，話安排佢哋去打咧。而你所有嘅醫療機構嘅點解唔可以好似打流感針咁樣咧？同埋見到一個嘅就同佢傾一個，同埋鼓勵佢哋打咧。咁其實流感針都係咁做嘅，咁點解我哋而家打咧新冠疫苗嗰邊唔可以同時都係咁做咧？一定要局限先得，譬如話你20、30间啲政府咪準部打咧，其他點解唔打得咧？ 呢、這個就係可能係涉及嗰個資訊啦。頭先你話想清楚啲，即係講清楚究竟邊啲老人家係打得同唔打得。但頭先我見到之前其實譬如局長咧都有提過啊，係咪可以做多啲落區咧？有啲講座、健康諮詢啊，職場做埋打針嘅，有啲嘅即日籌啊等等，甚至有專家提到咧，係咪可以好似洗樓嘅方式，逐家逐户去拍門啊，去做一啲宣傳或者叫啲長者打針咧？咁你有冇再一啲即係主動啲覺得，譬如政府可以做多啲嘅建議去接觸呢一啲？嘅長者叫佢哋去打針咧， 其實你嗰個宣傳咧，我哋嗱，你一定係有用，你有啲外展對佢一啲咁嘅，譬如你每次譬如係100几人或者20、30人度啦。但係你要睇翻嗰個實際上嘅人力使用個成本效益咧，其實咧就係做宣傳就可以。你真係想我嚟，譬如話覆蓋几万人，甚至乎100几万人咧，呢個你係其實係唔容易嘅。係而事實上入邊咧。我哋嘅好多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咧，佢根本上咧，佢經常都係要去睇醫生嘅。事實上咧，你其實所有一啲有機會接觸到佢嘅醫療點咧，其實應該都盡可能咧係提供一啲嘅譬如建議俾佢哋盡快打，同埋應該都要安排到佢都可以盡可能打到喺嗰度地方一見到。咁你嗰個覆蓋咧，嗰、那個即係話先會夠大，同埋成本效益夠，同埋好多啲老人活動啊，話提供老人服務嘅機構咧，應該都主動啲咧，就係話將佢哋有機會接觸到嘅長者咧，都向佢提供呢方面嘅信息，同埋為佢哋咧安排或者鼓勵咧，佢哋盡快去接種咧。咁你用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社區推廣計劃咧。同埋你一啲嘅建議，一啲比較確立到嘅清晰嘅建議，能夠同步舉行咧，你先至能夠短期內建立個動力咧。只要你咧係能夠短期內係吸引到大量嘅長者同時都打咧，嗰、那個氣氛可以咧，同埋個動力可以建立咧，呢、這個雪球會越滾越大。但如果你而家只係一啲少量嘅，譬如話喺呢啲度做咧，你實際上睇翻咧就係話你嗰個宣傳效果係有。但係實際上你能夠接觸嘅人咧係有限咯。 即係所以頭先就講到啦，話可能接觸到一啲覆診嘅老人家嘅醫生啊，或者一啲長者嘅老人機構嗰啲，可能都有一啲嘅角色喺即係宣傳打針喺長者方面。另外我都想問一下梁子超醫生啦，見到之前咧政府就公布話會逐步咧取消接納呢、這個深喉唾液作為一個強制檢測嘅樣本安排，咁啊就係、是即係用其他嘅即係拭子樣本咧去先做接納嘅。佢話更加能夠有效維持香港嘅保護屏障。 其實之前不是說幾種的、樣本的抽法都是有效的嗎？還有現在用一個叫做鼻腔和咽喉的合併式子樣本去採樣呢，是不是真的取代這個深喉唾液是有好處的呢？其實 其實我就覺得有兩者就各自一個的角色啦。如果你就一些的強檢，或者你是要肯定即是说那个个案入面呢是一定是要即是说是不会说因为不合作啊，或者因为他不识合作或者不想合作呢而令到样本质素差呢，你当然是一个是监察之后有专人取样那个是比较稳妥。但调返转头呢，如果我哋喺个社区度呢，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呢，就是说鼓励啲有病征嘅人呢是尽快做检测。如果你真係想鼓勵佢哋盡快做檢測，盡量方便呢，咁其實個深喉唾液呢，其實呢就係話如果佢自己係本身有一個意願積極去做呢，其實亦都唔係真係咁困難，嗰、那個效果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就話對一啲有病徵嘅我哋社區檢測嗰時候呢，我哋仍然用返嗰個譬如話深喉唾液啦，俾佢哋就話可以盡量呢係第一時間呢係方便佢自己情況之下呢都能夠做檢測，亦都避免佢哋要走去啲中心排隊呢係有一個暴露嘅風險啦。因為你睇返最近喺揚州呢，喺即係話發生過嘅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傳播風險太高，有啲去採樣有一個人呢，其實令到佢當地嗰、那個即係安排得唔好呢，令到一傳廿三。咁其實入面呢都要小心呢，就喺呢啲採樣機構度呢都唔能夠將啲唔同風險嘅人入面咧混雜嘅，都一定要將佢哋咧妥善分隔啦。咁我哋而家咧，譬如話你喺一啲嘅強檢啊，或者一啲嘅極高風險嘅群組入面咧，你用咗譬如話個咽喉嗰、那個譬如個拭子咧，呢、這個我即係譬如話係因為一啲唔好合作嘅情況之下咧，係產生一個譬如話係啲假陰性嘅問題啦。咁但係要留意呢，就係話呢尤其是啲機場啊同埋一啲嘅譬如話啲嘅檢疫酒店呢，其實佢哋嘅風險喺我哋而家呢個階段係最高嘅。呢啲人呢其實如果你要去經常咁樣呢都係要去即係話呢啲嘅採樣中心度呢，咁一來呢係增加佢哋喺個社區度流動，第二樣嘢都增加呢喺呢啲檢測酒店入面呢嗰、那個人混雜之後交叉感染嘅風險呢，所以佢哋一定呢係最好安排返喺工作地點做呢，係避免佢哋太多流動。 好啊， 咁呢樣嘢可能政府要留意啦。 OK， 好啊，唔該晒梁子超醫生，多謝晒你。梁子超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有關疫情除了講到即係普遍社會嘅情況啦，喺教育方面都有影響嘅，因為跨境學生咧就因為呢段時間都冇得上面授課。見到喺上水嘅鳳溪第一小學咧，就同內地嘅一啲教育機構合作咧，等佢哋可以有一啲嘅學生咧，跨境生咧，就喺福田咧而家有個學習中心咧，都可以一齊一班學生去上堂。嗱，詳細嗰個情況係點咧，都可以同電話旁邊呢位嘉賓傾嘅。有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上水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慧林早晨。早晨，朱慧林校长，可唔可以讲下？系听到 听到听到。 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咧？系咪话喺深圳福田嗰度，而家有个叫做学习中心咁样，就系俾一啲即系翻唔到面授课落嚟香港嘅跨境生啦，系去上嘅。那个运作系点样嘅？ 啊，咁系嘅。我哋咧就系经按教育局嘅指引啦、招标报价咧，就揾咗一个机构啦，咁啊符合资格嘅，就喺福田区咧做一个学习中心。讓我哋一啲嘅跨境同學咧，就集體咧就喺嗰度上課。咁而嗰個上課情況就話，其實係盡量係按翻同一班嘅同學咧，就擺埋一齊。咁變咗佢哋就喺嗰個課室裏面咧，就直接啊，就透過大熒幕咧睇到我哋香港直播，我哋香港嘅課堂，我老師香港上課啦。咁跟住嗰度咧就係睇到我哋嘅老師教學，同步咧嘅佢哋即可以老師亦都可以問佢哋問題嘅。咁佢哋就話可以就係見到喺嗰、那個亦都見得到我哋香港嘅課室，即係話其實大家喺兩個課室裏面咁見得到對方，咁啊變咗希望咧就營造翻一個課堂氣氛啦，互相嘅鼓勵啦，就學習嘅。 同一班啊，即係但係可能每一班得幾個甚至一兩個跨境學童嘅啫。咁點樣再分組呢？ 我哋咁樣嘅就話，我哋就啲同學呢，佢家長幫佢報名六個或以上呢，佢已經可以獨立成班，即係獨立一個課室㗎啦。而家我哋呢就係、有六班，應該好似六班裏面呢就五班呢都係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9月12号星期日起， 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021年9月9日，国安处拘捕支联会四人，涉嫌冇遵从国安法规定提供资料。 特首指本港不可亦不应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 港府已向中央提出专家对接，商谈通关条件。 英国下议院通过约翰逊提出的加税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9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上水嘅凤溪第一小学啦，就同内地嘅教育机构合作啦，因为有一啲嘅跨境生咧翻唔到嚟香港咧上面授课，就为福田咧而家有一个嘅学习中心啦，等佢哋系好似上网课，但系一班学生咁样一齐上嘅，咁就系同香港咧实时上堂啦。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喺立法会咧都提到话，即系知道啦，有啲跨境生咧系未能够翻学校啦，出席面授课啦，咁亦都知道有个学校咧系喺深圳咧成立咗中心嘅，已经要求咧教育局长咧系研究点样促成咧喺深圳啊更加多呢一类嘅中心，帮啲跨境学童咧可以参与上堂嘅。教育同咧朱慧林校长倾下，有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上水凤溪第一小学嘅校长嘅，继续同你倾一倾先。朱慧林校长， 早晨。 系头先咧就讲到话可能除咗福田之外咧，喺罗湖啊文锦道嗰度都会再有一啲嘅教育中心。而家系做成点，同埋嗰个筹备啊，揾地方啊难唔难噶？ 是咁样嘅，因为我哋系福田嗰个咧，都系9月6号先正式开始啦。咁我哋每日都系检视咁样优化啦。咁我哋就会行，起码行多一个星期咧，起码半个月之后咧，咁我哋先至会睇下究竟我哋如何可以再喺一个其他区份再展开。因为咧，我哋都要有啲经验嘅，已经累积咗，咁点可以做得更加系顺畅？咁所以罗湖同埋呢个罗湖区啦，当罗湖区或者文锦道区，我谂都要起码都要半，大概要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先可以再启动嗰个机制，因为根据政府个要求咧，做招标啊、报价咧都要一个月嘅时间，所以我都呢度就谂啦，其实局方方面可唔可以有啲特事特办，让我哋有啲嘅安排可以加快个步伐咧？咁，因为以往根据规条，全部都系跟足个情况去做啊，变咗系慢嘅，但系对于一啲嘅跨境同学嚟讲咧，其实佢个学习咧已经年纪差唔多2年啦，都系要咁样模式上课，其实对佢一定影响。咁所以我就会展开，但系咧都希望局方能够有啲地方系有个特。 O K， 头先话300个左右嘅跨境学童啦，45个而家喺呢个教学中心嗰度上，咁地点系一个关注啦。仲有冇其他关注咧？其实嗰个教学嘅质素会唔会都系一个关注？因为我知道系咪个教学中心入边都有一啲内地聘请嘅老师咁样噶，定系点样噶？ 我哋喺深圳揾呢啲學習中心，佢導師基本上一定係內地嘅。咁亦都我所知道就係有啲中心咧，佢本身有香港一啲退休嘅教師啦，就過去幫手。亦都有一啲係當地嘅註冊嘅教師，即係佢之前係有教師牌啦。咁亦都有啲大學生係去到呢個喺學習中心啊，或者嗰啲學習學校裏邊咧，就係任職啦教學生嘅。咁呢啲咁同埋睇翻咧，就話嗰啲學習中心本身之前有冇係做開啲照顧跨境學生？因為咧，如果做開跨境學生服務嘅學習中心咧，佢哋會跟開香港嘅學校嘅課程，即係香港課程。如果純粹係一啲做開內地學生嘅學習咧，咁個中心嚟講，佢即係跟內地課程係有唔同嘅，因為始終香港課程同內地課程唔同啦。咁同埋就話嗰、那個對於一個學生學習嘅時間表又好，或者課程或者係嗰、那個嘅形式都係有啲改變，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我諗另外考慮就話嗰、那個學習 中心究竟之前的經驗有沒有照顧開香港的同學仔。另外就是那個地點方不方便，另外那個網絡的鋪設足不足夠，因為我們這幾天都是每天都檢視到，也都是那個機構不斷是提升那個網絡那個鋪設或者那個寬頻的容量的，因為事實上是逢是牽涉跨境呢，那個網絡都是不同我們本身在內地或者純粹在香港變成都是牽涉的網絡。另外一方面就是器材方面要注意，究竟那個大屏幕也好，大電視也好，那個收音啊，那個麥啊那些啦，另外就是那個師生比啦，即是究竟你一個老師可以照顧到多少個同學呢。咁我哋而家要求就係基本上係1:15到嘅，咁一個小班模式。咁但係由先我所講啦，我哋而家6個或以上呢已經獨立成班，所以而家我哋照顧緊個班別嘅同學嚟講呢都係不足10人嘅。咁即係期望我哋日後呢就話當然同學仔會多啲啦，亦都希望佢可以開多啲班，而係要喺羅湖或者文錦道一定要搵返合適嘅機構。 但香港呢間學校對於內地呢個教學中心個監管其實係有冇？定係好似外判咗頭先俾頭先嗰啲大學生啊、啲退休老師，就即係點樣去即係去監管住啲學生，真係跟到個成績啊、跟到個進度咁樣？ 咁樣嘅，佢哋咧就係、是、佢所有嘅內地嘅教育機構咧，佢係一定要攞到當地嘅呢、這個牌照去營運呢個學習嘅。咁亦都佢哋亦都係有一個我個香港做嗰啲商業機構啦，或者係教育部去俾佢哋佢嘅牌照去營運呢個相關嘅學與教嘅個課程啦。另外就係佢哋嗰個機構嘅負責人啦，咁佢本身又咪有個相關一啲嘅學士啦，或者係碩士之類嘅或者教師牌啦，呢種我哋都會考慮嘅。咁亦都當然啦，亦都有好多係其實好多跨境同學仔都一直以嚟都喺嗰啲嘅學習中心做開補習啊、學習班嘅，咁亦都會係有啲嘅家長啊好，或者係一啲機構會俾信息我哋嘅，啲機構究竟大概做成點啊咁。咁我哋都去翻一樣嘢，就係當講招標嗰度咧，我哋要揾呢啲機構噶嘛。咁開頭都我哋都比較煩嘅，就係我哋要透過唔同嘅啲 NGO 又好，或者家長都好啦，係提供咗一啲機構我哋了解咗之後，確認咗佢有啲嘅即牌照，咁咧亦都係先至去夠膽去邀請佢出標嘅。 但整體嚟講，同一般喺屋企上網課係咪達到個目的，就係一班學生聚埋一齊，佢哋更加專心或者學習嗰個嘅效能更加高。初步睇到係點咧？ 嗱，咁樣肯定一樣嘢就係個同學仔走埋一齊咧，肯定一樣嘢佢會開心咗嘅，佢活躍咗嘅，佢積極咗嘅。咁但係互相互動性啦，同互相激勵啦，互相比拼咧，都係促進咗佢哋嗰個學習嘅心態。因為咧，事實上就話佢屋企一個小朋友自己，佢個專注力啦，佢個動機咧係會慢慢就消磨咗嘅。而家長亦都係佢都好辛苦啊，長時間係要照顧住小朋友，要照顧家務或者工作，亦都好疲累。而我哋老師都係嘅，喺我嘅熒光幕裏面咧，有本身喺現場嘅同學仔啦，亦都網上面好多格格啊嘛，做到好，由於分得好散，咁亦都係逐個照顧，咁亦都係辛苦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做得到，就係一個學習班，盡量集中咗啲同學仔一齊。咁而香港呢樣我哋一班啦，嗰邊就一班咁計，咁係兼顧嘅嘢都相對會少咗嘅，因為我唔使咁多個格啊嘛，即係你我用 Zoom 咁計。咁即係話同埋就係佢同學仔互相嘅舉手答問題啊，個氣氛咧就會係熱烈咗嘅，就呢個事實上嘅。咁即係話喺嗰個最重要就係個學習嘅心態上，個群性發展、心理發展咧係幫助咗佢哋，而激勵翻、激活翻佢哋學習嘅動機啊，同埋互動性 okay, okay. 咁呢個我諗係最重要嘅。 暫時係咪都係半日堂嚟嘅？就算 一樣半日，跟住個時間表咧係跟足我哋香港，例如我哋係8:00開始啦，就至8:30咧就班主任課，跟住課堂咧就去到1:00，係完全跟我哋香港時間表，亦都係我哋香港老師教學佢直播翻去嗰邊嘅。 家長就額外要俾錢嘅係嘛？ 係要，佢全部都自費嘅。即係呢個係我哋做咗個招標程序之後咧，家長參唔參與自由報名啦。參與咗之後嘅視乎翻人數，如果係我講過6個或以上嘅獨立成班，咁就係純粹係家長支付嘅。 整體你覺得教育局可以有啲咩支援，同埋驚唔驚多咗呢啲中心，你哋都成立咗啦，反而通關嗰個迫切性俾翻一啲即係跨境生可以上落翻嚟香港嗰度係上面授課嗰個嘅急切性有冇咁高咧？ 嗱咁樣睇，因為咧通關咧亦都係政策的層面去做啦，而都疫苗方面亦都知道未我哋基本小學咧就好少同學可以打針啊嘛。如果用打針嚟計，根本就呢年都唔使諗，即係疫苗未曾可以俾低年班同學打，根本就冇可能通關。但係已經年幾兩年咁長時間，我都要揾一啲嘅一個叫應急嘅措施，盡快地展開咗幫咗佢先。 至於個通關，我當然絕對期望係通關，而通關亦都唔可以一下子，我知道，亦都係會應該按照以往做法，都係俾翻啲中六啊，即係公開試啦，或者希望六年班啦咁。咁但係亦都做個點對點，亦都試過嘅。咁但係亦都係個 quota 好少，所以咧，我諗係嗰個都要一段時間先可以執行嘅情況啊。輸人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反而盡快做咗呢啲嘅學習中心咧，起碼就令到一班同學咧，即係未必能夠全校，都未必所有跨境生做到，但係肯定嘅。对于某些同学咧，系帮咗咗先，帮咗咗佢先，咁、 okay, 样好啊！唔该晒你啊，朱慧林校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朱慧林咧就系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亦都系上水凤溪第一小学嘅校长嚟嘅。讲到有关于咧，而家有啲嘅跨境生咧，即系未能够喺香港有面授课啦。咁佢哋嘅学校咧，就同一啲内地教育机构咧，成立咗一个嘅喺内地嘅教育学习中心，咁等啲学生可以一齐咧上住网课咁，希望都可以营造咗成个学习气氛啦。你又点睇呢个做法？欢迎打嚟1872311。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现在很多网约车或者网约的士都可以说是一个趋势，看到很多时候搭的士或搭这些网约车，司机的车头都放了几部那些智能电话在那里，很多时候就是客人想 call 车叫车，他们就会在那个回应的电话那里。而这个做法也都引起了一些驾驶安全的问题，是不是会有引起这些安全问题呢？看到昨天有议员都问到相关的议题，说会不会有机会令到司机分心啊，甚至酿成意外等等。看到呢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书面回复的时候都提到，运输署做研究，说因应科技发展和一些习惯的改变，会规管驾驶者摆放流动电话的数量和位置，以及使用的模式、用途等等方向去考虑，并且参考其他地区的法规，包括就是会观察驾驶者、司机在车厢里面用流动电话的情况，又说考虑如果真的限制摆放这些流动电话的数目之后，驾驶者会不会反而是用同一部电话同时用多个程式等等的因素。他就说之后都会再适时的咨询一些持份者的。为什么现在有这个考虑的方向呢？都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为什么1872311限制司机用那些电话的数量位置等等，考虑有这些方向的。电话旁边有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早晨， 系早晨啊，苏立文，早晨， 早晨，易志明，点睇而家政府话即系考虑去有个咁嘅方向啦，可能会规管啲摆喺车嗰啲嘅手机或者啲电脑嘅数目啊位置，你自己系咪都有类似嘅睇法噶？寻日都 我对于阿局长琴日俾个答案啊，梗系失望啦，因为讲紧呢一个监管又摆几多部机咧，我2014年已经提出嚟噶啦。咁就政府2015年都有答过，就话佢哋会研究啦，睇下外国有冇咩法则啦，香港嘅情况啦，科技嘅进展啦，诸如此类。7年啦，吓仲喺度研究啫。咁琴日大家都追问啦，究竟仲要几耐咧？有冇时间表咧？咁又答唔到。咁究竟即係政府係幾有心想做呢？我就真係有啲疑問啦。咁但係我相信呢，由2014年我點解會提出，就當時梗係社會上有人有意見啦，係咪？咁到最近大埔嘅一個交通意外，雖然我哋而家正呢個警方係調查緊，唔知道咩事啦。咁但係亦都因此而引起咗呢市民之間呢又再討論，究竟係咪應該有一啲嘅控制呢？咁大家如果你睇返呢，最早期點解啲車會咁多電話擺到呢，就因為有啲接頭檔嘅車啦，咁但係有啲乘客就 打電話去，咁有咁佢有人咧就負責接單，接單就派單咁。咁變咗你有陣時咧，你如果不幸坐咗一架呢啲車咧，你一路膽跳心驚嘅喎，你一路坐，因為琴日去陳林斌議員講，好似坐太空車咁飄下飄下，因為佢喺度派緊單啊嘛。咁呢個好明顯咧，係有一啲嘅道路上嘅風險嘅問題存在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政府係應該喺呢方面咧做一啲嘅監管啦。 嗯，但係你覺得放嘅位置同埋放嘅電話喺車頭嗰個數目係咪真係關鍵咧？譬如我見有啲就提出話係咪放兩部咁係咪真係放少啲就好啲？因為譬如放少啲，可能佢集中幾個 app 啊，幾個應用程式用同一部電話，可能仲忙喎咁得咁。或者放嘅位置唔喺車頭，喺側邊咁，又係咪真係代表好咗咧？又 嗱，就放嘅位置咧，我諗警方一定會有一啲意見嘅。咁我自己都車，而家你都見到好多人都有擺一部電話喺度啦。你唔會拎住啊嘛，係咪？而家你拎住又犯法添啦，係咪？一定係只能夠用個免提嘅方式。如果有需要對答嘅話，咁應該就都係放喺前面嘅，就冇嚟擺側邊嘅，因為你揸車嘅睇前面啊。咁係咪一部起兩部紙咧？咁我哋當時咧的而且確提過咧，就係咪應該最多兩部咧？咁一部就俾你用呢個導航啦，一部咧就係俾你可能要去接聽電話啦。咁你啊頭先帶出咗一個問題啦。咁點解而家有咁多部機咧？就因為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同嘅 call 車嗰啲嘅手機程式啊。咁變咗呢佢咪擺六七部喺度啦，或者十部八部啦，有好多台㗎嘛，唔同嘅台。咁所以呢如果你睇返呢喺美國呢，因為我都請立法會秘書處做咗個研究嘅。咁美國嘅呢、這個New York 同埋芝加哥呢，其實限制咗呢只可以用兩個 Apps 嘅啫。 嗯。 就唔可以呢就係任你喺度百花齊放。咁、那個目的我相信都係想控制呢唔能夠太多機呢擺喺個 dashboard， 即係嗰個儀表板個上面嗰度。咁如果你問我呢，如果一個呢啲咁嘅手機程式如果能夠最有效應用配對成功最好嘅呢，梗係全香港用一個 apps 啦，係咪？你唔會有十個八個，你又 call A 台佢 call B 台，咁大家又互不溝通，咁就變咗個配對效果咪低囉。咁所以呢，即係我哋以前都建議過政府呢，你係咪應該好似選你咁啊，你提交建議啦，咁我咪揀一個最好嘅出嚟，或者兩個就可以保持市場有個競爭啦。咁一個呢就反為頭先我講咗啦，效率就最高啦。咁政府用牌照形式嚟去監管佢啦，唔可以亂嚟啦。咁其實好多方法做嘅，視乎政府想點做嘅。 嗯，对于而家政府话即係有一个嘅研究话考虑系咪循呢啲方向呢，就係话限制一啲驾驶者摆放流动电话嘅数量同埋位置等等，或者用嘅模式用途等等去考虑呢，你又点睇？各位观众听众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啦。另外呢都想问下易志明，就係见到陈文斌议员呢都有提到话系咪可以考虑另一个方向呢，就係用一啲应用程式呢淨係在停車等候的時候啦，或者沒有載客的時候啦，咁先至可以係發放或者係接呢一啲咁嘅的士嘅 order， 即係的士呢啲單啊咁樣，咁就唔會令到個司機咁容易分心咧，因為如果你揸緊車接嗰陣係比較可能有機會會分心大啲啦。呢、這個係咪可以考慮咧？即係未必喺個硬件上嘅擺個位置同埋數目，而係點樣用呢一啲電話或者幾時用呢啲電話嘅時候？ 我絕對同意喎，因為事實我都同運輸署建議過㗎嘛。咁但係咧，呢個就要點樣呢？就要將嗰個而家喺車上面嗰個標頭啊，即係落標計錢計路程嗰個啦，將佢咧同嗰個手機嘅程式咧聯起嚟。咁就話當你落咗期行車嘅時間咧，我就同你 cut 咗嗰個 call 車平台。當你落咗車啦，咁你起翻支期嘅時間，我又放翻俾你。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的，这个亦都是最安全的做法。 嗯，但这个有没有问过，即是会不会业界可能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单接单的嘛，可能你车紧某 A 客那阵已经中间就接了 B， 因为他们时间上可以减一点，那就即刻可以接到下一张单，那就生意那里可以会多一点。你这个做法会不会有机会又影响他们做生意呢？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反应？ 我相信呢道路安全是首要考虑先，这个第一。好啦，頭先我都講咗啦，如果我哋香港政府願意承擔一啲嘅責任，係揀選一或者最多兩個 Apps 出嚟嘅話咧，咁嗰個你一停車落一下，你啪一聲第二個 order 已經彈出嚟俾你啦。 嗯， 會好快噶嘛，我唔係分十個台嚟派啊嘛。 嗯， 咁所以變咗咧，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平衡嚟嘅，我又唔會太過擔心，因為咧我哋又係設計嗰個 Apps， 其實咧都要你喺嗰個 call 即係個客啊，個範圍咧，一公里、兩公里、三公里係可以定噶嘛。範圍內咧，我先至派 order 俾你噶嘛，即係通知你。如果唔係，你係唔會知噶嘛。咁所以我就唔係太擔心啊。只要咧，我哋控制嗰個 apps 嘅數量咧，呢個係對的士個司機嚟講咧，接客機會率係大幅提升嘅。 嗯，但關鍵就係點樣控制啲 apps 啊？因為你呢個係即係百花齊放嘅市場，咁大家都可以加入去搞呢啲咁嘅應用程式啊，呢啲 apps 噶嘛。點樣限制佢哋咧？其實？ 嗱，頭先我咪講咗啦，嗱，美國嘅紐約、芝加哥已經係有咁做啦，你唔可以發牌噶嘛，我咪有一個選美會咁，你咪嚟提交你個方案，你介紹俾我運政府嘅官員聽，我揀選一個最合乎法規嘅方法，最安全嘅方法，我就發牌俾你，我咪監管你咯，係可以噶。 對消費者嚟講，又係咪即係發牌可能有少咗選擇咧？會唔會係咁？ 嗱，你要諗下，我哋一個 call 車平台想乜嘢呢？就係我想 call 車嘅時間好快有車嘛。咁係咪應該以佢能夠發生一個最大配對功能嗰個 apps 對市民嘅利益係最高啊？係咪？即係你要循呢個方向諗啊，唔係話我有十個台俾你揀啊嘛。因為冇所謂㗎，其實因為你都係 call 的士啫嘛。 OK。整体嚟讲咧，你觉得譬如而家法例就唔俾啲司机拎住个电话去，即系揸紧车嗰阵讲啦，有冇需要其实呢啲智能电话好多时候唔使拎住你掂啊接触式啊，或者用个声控已经得噶啦？有冇需要行车嗰阵都唔好俾佢哋用咧？又 嗱，呢个咧就要攞个平衡啦吓，嗱、即系都要睇全世界嘅一啲嘅走势。嗱、我相信咧，讲紧电话，因为如果你用免提方式讲紧电话咧。發生嘅意外咧，我就未睇到個數字有幾多啦。咁但係喺度搞緊嘅電話而出意外嘅機會就肯定多好多啦，係嘛？ 嗯，所以都要攞翻個平衡。好，唔該曬啊，易志明，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一方面。易志明咧就係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啱啱咧就係講到有關於一啲網約車啦，或者一啲的士咧，而家好多時候咧啲司機嘅車頭咧都擺咗好幾部嘅電話喺度嘅，都可能涉及唔同嘅應用程式啦，佢哋可能要接客啦咁樣，咁啊亦都引起咗一啲嘅關注，會唔會令到咧可能個安全令到啲司機分心，可能有呢啲咁嘅問題咧，釀成意外等等咧？咁而家咧運輸署就話係做緊個研究，係咪可以係限制呢一啲嘅擺放嘅電話啊、位置等等嘅啲咁嘅考慮嘅，你又點睇1872311？ 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怡同刘国华。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出席立法会质询环节时候话，已经向中央提出两地专家对接，讨论同内地有序通关安排。佢话香港唔可以，亦都唔应该采用与病毒共存政策，否则同内地通关更加遥遥无期。多位议员提出，本港应该尽快推出健康码，同内地同埋澳门健康码互通，为通关做好准备。大公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国安处上个月写信给支联会多名常委，指该会属于外国代理人，要求在今个星期二限期之前交代过去八年的大量财政、会议和活动记录等。支联会代表前日向警方递交信件，表明不会提供资料之后，警方寻日清晨即采取行动，拘捕支联会四名代表，包括副主席周幸彤和三名常委。据了解，另一名支联会常委以个人名义向国安处发信提出司法覆核的徐汉光，亦都是拘捕目标，警方仲喺度追查佢嘅下落。保安局表示，有关团体一意孤行，必须采取执法行动。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亦都话，任何人或者组织一旦违法，必须依法处理。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央宣布计划成立北交所之后，接连公布横琴方案和前海方案。特首林郑月娥透露，深圳市政府在十月会在本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是第一个在本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的内地市政府。有经济师说，过往比较常见的是人民银行在本港发行人民币央票，而今次深圳市政府在本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相信目的都是进一步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改善离岸人民币流通性。由于今次发行的规模比较小，相信今次发债的意义会比实质影响更加大。 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市场期待已久的跨境理财通有新进展。消息透露，特区政府将会在这个星期五下周在金钟政府总部举行跨境理财通启动仪式，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据了解，除了香港之外，内地包括北京、广州等亦都有相关仪式，并且透过视像和港府官员互动。市场人士估计，今次启动仪式主要为跨境理财通揭开序幕，正式实施时间仍然有待内地监管机构发布修订后的业务试点细则。有关细则预料很快会出台，而且在公布30日之后生效，届时银行可以就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向金管局提交申请。信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应该利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教育层面不单只要加强培育相关领域的人才，也都要全面给青年学生更多了解国情，认识国家。今个新学年开始落实推行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是当中的关键。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西九文化区的 Empress 博物馆公布11月12日开放给公众，本港居民可以在由开幕日起的一年内免费参观 Empress 展厅的展览。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说，受到香港国安法影响， Empress 将会在开幕展览排除他部分作品，认为本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再不会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空间。 Empress 昨日回应明报说，开幕展览正进入最后筹备阶段，详情稍后公布，但未有正面回复会不会排除展出艾薇薇部分作品。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香港和内地通关仍然未有时间表，有议员关注是否在于香港未推出健康码，没办法和内地互认互通。社评指，港版健康码的技术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一直束之高阁。港康码作为北上通关工具，市民若果担心私隐或者监控问题，不去内地自然无需要使用。港府好应该交代问题究竟在哪一度。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新加坡昨日新增的本土确诊达到347宗，是一年以来新高，反弹之猛烈令人忧虑，由此可见与病毒共存风险甚高，对经济打击更大。社论认为，香港不宜贸然合法，应该继续打稳阵波，在严防的前提下有序增加内地旅客入境，尽力保持清零纪录。星岛日报社论。 信报的社评就说，民主党对于立法会选举的取态或多或少将会受到区议会宣誓结果影响，如果政府从严处理，出现大量被取消资格的区议员，民主党或者会更加意兴阑珊，如果从宽处理，就有间接的鼓励作用。信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粤港澳150间会计师事务所昨日签署合力服务大湾区建设战略协议。社评指，中央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已经到了促进具体行业对接的层面，各专业界别应该充分用好新平台、新机制，将政策机遇转化为行业和香港的发展红利，更好发挥本港独特优势。文汇报社评。 这次报章摘要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牛头角嘅振华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基苑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振华道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基苑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蒙地卡罗别墅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启田道回旋处至到高超道一段都是挤塞的，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启田道回旋处启田道回旋处至到高超道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海皇路去返屯门码头方向近住青山湾消防局一段就挤塞，咁车龙排返上去黄珠路，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转上去黄珠路就挤塞，车龙都几长㗎，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普通道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回旋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柏林花园。象鼻山路去返全景围方向排到去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我是梁礼勤。讲到运动咧，无论你系做运动定系睇运动定系听运动，都要成班人一齐先至最开心噶。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9月14和1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为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021年9月9日，国安处拘捕支联会四人，涉嫌冇遵从国安法规定提供资料。 特首指本港不可亦不应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 港府已向中央提出专家对接，商谈通关条件。 英国下议院通过约翰逊提出的加税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讲到，昨日立法会有议员易志明就问到当局会不会进一步规管一些司机在揸紧车的时候用电话，包括限制他们放在仪表板上面的电话或者平板电脑的数目。见到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都说要进一步去再考虑，亦都讲到可能要兼顾一些实际需要，因为说一些驾驶者都可能有些实际需要要用这些流动电话，譬如导航一些实时的交通资讯等等。但他都说了已经是运输署做了一些研究，是看看会不会循一个叫循规管驾驶者一些司机摆流动电话的装置的数量和位置，以及用这些装置的模式用途等等 去考虑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如果是研究规管这些的摆手机在车头的情况，你是怎么看1872311？电话旁边有郑先生，早晨。 Hey, 你好，萧生。 你好，你好，请讲。系。 本身我自己系都一个职业司机，我就揸公司车嘅。 嗯。 咁你话我完全唔俾摆喺车头或者标板侧边，我谂真系有点疑啦。个观众先生，即系林新闻之前。 喂喂。 真系攞平衡，同埋咧。 系。 你话摆一两步，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咁多年以嚟揸车经验睇咧。我就從來未發生過交通意外啦。 嗯，會唔會有機會令你分心咧？但係可能睇篤電話嘅時候。 嗱呢、這個咧，如果你純粹，我覺得一樣嘢，如果你純粹攞嚟接聽一啲緊急嘅電話，我只係免提下，唔係揸住嗰只，免提 hand free 嗰只，或者你戴住耳筒嗰只，我覺得仍然可以接受，因為有陣時你知而家香港嘅環境，就算做司機。 工作需要用電話是很普遍的。 嗯，但有時候是接客啊嘛，我見譬如那些應用程式咧，要篤啊，這個應機我就接咗呢個客。 很普遍，你話完全一刀切， 嗯， 我想不掂，真係唔掂。但是有時候我自己都眼見到有些的士司機咧，哇，擺四五部電話。镜 头 嗰度啊， 咁 嗰啲真系 过 分 咯。OK， 好啊，唔该晒郑生，佢系一个嘅职业司机嚟嘅，都讲到佢自己对于即系如果研究要规管一啲摆车头嘅手机数目啊，摆嘅位置等等，佢嘅睇法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423111，司机又好，乘客又好，都继续欢迎你打嚟讲下，有冇观察到一啲嘅情况？会唔会系真系有啲司机摆喺个车头嗰度用嗰个电话嘅情况？你自己见过嘅情况又系点样咧？18423111。电话旁边咧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主任杜新堂，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杜新堂。头先讲到呢、這、一个规管啲的士司机摆喺车头嗰啲放电话嘅数目啊位置咁，你自己都系的士司机啦，又系业界代表啦，你自己见到个情况其实严唔严重啊？你见到多摆得多唔多嚟噶？ 有嘅，最高，我相信最高其中有几部系摆成15部咁多嘅。 嗯。点解要咁多咧？即系要咁多个应用程式？ 啊，冇嘢嘅，即系好可能系一个组长啊，咁啊将啲 order 分配俾其他嘅司机，就由于不断要听嘅话咧，就变咗好容易造成呢个驾驶嘅疏忽噶啦。 嗯，咁你自己见到而家有冇需要去到真系要规管，或者系咪真系会令到啲司机分心啊？甚至遮住根本睇到个路面嘅情况都冇咁容易睇到啊？有冇啲咁嘅情况咧？ 啊，会噶，因为始终你挂住讲电话或者听电话睇得太多电话嘅话咧，系好容易令你一个疏神嘅，变咗好容易造成一个交通意外，对乘客又好，对出边驾驶即系都系一个唔公平嘅。 嗯，所以你系赞成规管嘅系嘛？ 啊，应该要规管嘅，即系你规管咗，起码现阶段舆论就冇咁多发生。 嗯， 即系起码交通意外会比较少啲。 嗯，你觉得这个的车头用电话的情况跟交通意外是有关系的？ 有的，因为始终都是你驾驶不专注的话，始终对路面交通反应是慢了的。 嗯，我想知道你说想规管是规管它摆的位置，还是因为它也都提到数量的嘛，你自己觉得要限到多少？ 最主要是数量。数量我相信一至两部应该乜都足够的。如果你不足够根本上就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部呢？就是因为大家斗抢我打斗抢我打的关系变得就麻烦了。在这方面的时候，大家斗抢的时候，就造成对路面的交通情况呢就危险了。 嗯，但是不是真的有实际需要呢？即如果没有需要，他们不会先摆，不要说十几部，起码一半都几部。 那你接摩打，你为了接摩打而造成了交通意外，值不值得呢？ 嗯， 那你对个乘客公不公平呢？那尤其是你乘客始终都是要什么的嘛，是吧？以安全为重嘛，不是说你接摩打为主要的嘛。 是是是。我想知道，譬如业界有冇反映过，佢哋或者你提出过，唔好用咁多部电话，你用翻一两部电话，佢哋嗰个反应系点样嘅？有冇？ 由于喺呢方面嘅时候咧，各有各讲嘅啫。咁佢认为你做唔到生意咧，就你嘅事，系嘛？咁佢为咗揾食咧，就变咗咧，就造成咗咧，我要接多电话，你哋揾唔到食就你嘅问题。 嗯， 咁讲嘅啫。 OK， 嗱，对于而家话规管运防局话即系运输署方面咧已经做紧研究噶啦，其实系规管呢啲驾驶者摆流动电话装置嘅数量啊、位置等等，乘客又好，司机又好，你又点睇呢一个嘅研究嘅方向咧？18723111，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另外咧，我都想问下杜新堂，而家其实会唔会有啲客人真系会见到司机可能喺行驶即系驾驶期间喺度揿嗰啲车头嗰啲电话咧，都真系会叫佢唔好揿啊，或者？叫佢停住先，有冇咁嘅情况？同埋司机其实听到一般嚟讲，会唔会都觉得好冒犯，或者因为对佢嚟讲系做紧生意噶嘛？会唔会咁样？ 就嗱，唔系冒犯嚟噶。基于乘客坐车嘅安全，尤其是安全感，咁如果你不断咁样揿咁样醒嘅话咧，咁路面交通点啊？始终我哋都系讲翻路面交通嘅啫。咁，你路面交通一下疏神，一下疏忽嘅时候，就变咗造成咗咧好危险嘅。尤其是当然啦，阿陈华局长亦都讲过所谓研究。我亦都記得喺呢個優質的士委員會嗰度咧，亦都曾經提議過嘅，亦都希望能夠政府能夠做一個總嘅，而俾司機去作為一個接摩打用，就唔需要話太過多電話嘅時候咧，尤其是而家最新出嗰啲所謂嘅電腦版，咁你又要睇又要聽， 又要應安打，又要預備接第二度。如果在同一時間之內有幾個電話響，你接定還是不接？當你接的時候，你估不估到話危險呢？ 嗯，杜新堂，你本身有冇用過或者用開呢啲的士程式噶？啲電話嗰啲， 我本身就唔用嘅。嗱、最接我寧願聽大台，大台咧即係話應安打，你應得到咪應，應唔到咪接唔到咯，咪寧願喺街邊碌咯。即係起碼叫做，由於我哋叫做係手慢腳慢啦，或者係叫怕死啦，就盡可能咧，即係咧就我哋係唔接呢個 app 嘅程式嘅。 嗯。但是在业界来讲，这一行来讲，现在是不是基本上这些电话的程式都半取代了 call 台的了？ 是没错。那 你事实上也都归咎于运输署这方面的时候，由于很多司机 也都 有投诉说，为什么那么多折扣的可以用得到，而其他那些说那些人咧，就由於你哋嘅反應慢，所以你接唔到安打嚟嘈嘅啫。但係呢啲係另外一個回事，最主要都係話駕駛者要安全，坐車者要安全。 嗯， 呢啲先係話原則啊嘛，唔係話你接安打嘅問題原則啊嘛。 嗯， 再其次嘅，由於近期以現時呢幾年以來，政府即係運輸署呢方面點解唔批准呢、這個的士申請加價咧？咁佢嘅藉口就話，由於你嘅司機態度服務唔好，咁司機態度服務唔好，你咪政府啊或者運輸署，你點樣教導啊？點樣宣傳？咁先有用啊嘛！唔係話哦，有意外嘅時候，就將個責任推卸於司機身上咧，我認為唔應該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杜新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杜新堂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主任嚟嘅。咁啊，繼續啦，關於呢一個嘅題目，我哋就而家講個運房局啦，話考慮規管呢啲的士司機，因為見到有時啲的士司機可能車頭都擺幾部電話嘅。你自己嘅經驗係點咧？作為乘客，或者你自己作為的士司機，又支唔支持如果規管啊，限住唔可以擺一定數量嘅電話或者擺嘅位置等等？講下你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喂， 係你好。 我觉得咧系绝对要规管啊，因为最近咧大埔嗰啲交通意外咧，咪嗰个的士司机咧，佢面前摆咗好多条手提电话嘅，赶住追啲生意嘅，咁咪酿成严重嘅交通意外咯。 嗯，但系而家都警方都查紧嘅，未知系咪真系呢个情况。 我觉得咧，你冇一定冇错噶啦，你令到个司机专心啲，你规管佢，等佢唔好摆咁多手提电话喺度，令到佢分心，因为呢个保障市民个安全噶嘛，系咪先？ 你自己坐車或者坐的士觀察到的情況是怎樣？平時有沒有？ 我平時就很少坐的士，但我就很留意啲新聞嘅。 嗯嗯嗯。 我亦都知道呢啲係常識嚟嘅 ，common sense， 普通乘客都一定知㗎啦。你個司機越專心越好啦，係咪先？越保障到市民個安全啦，一定。 OK， 好啊，唔該曬黃女士，多謝你嘅意見。仲有潘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潘生，請講。 其实咧，政府咧可唔可以规管，即系尽快发牌俾嗰啲，譬如话优质的士啊，嗰啲即系咁样咧？ 即系你意思系即系可能的士都有分两类，有一啲就系可能服务态度好啲嘅，就系分为优质的士咁样。但系呢个同而家话规管去车头嗰啲电话嗰、那个，你自己有冇咩特别睇法噶？呢、這个 有噶、嗯，因为咧我见有啲的士佬咧就系、是。如果譬如話，即係譬如我上咗車咁樣啦，佢如果譬如話接唔到 order 或者即係譬如你話即係分唔到啲錢俾其即係接單接唔到單俾其他人嘅話，就會即係開慢啲。 OK， 如果接到單嘅話，就開快啲。 嗯 ，OK， 即系可能都明白你意思，可能都会影响佢哋成个驾驶嘅情况喺接单嘅时候。仲有陈先生电话旁边，早晨。 喂，你好啊， 你好，请讲。系 系啊，我觉得应该，因为其实你睇中国大陆对的士嘅规管咧，其实已经有一个嘅措施喺度，即系例如滴滴打车嗰啲咧，佢哋系得一个应用程式。去控制翻所有嘅單，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都應該去做翻呢樣嘢咯。即係其實中國大陸唔係冇咩唔好，有時有啲嘢規管得幾好嘅。咁即係例如你嘅單剩翻一兩個應用程式，咁佢哋咪唔使去分幾部手機咁去接單。 嗯， 即係頭先阿葉主席即係葉議員講得幾好嘅。其實應該去 政府應該規管那些應該 side product 的應用程式，去令到的士司機去遵從他們的規則，而不是說我在的士前頭擺十幾部手機去接單搶單，我覺得這樣是沒意思，同埋對客人來講，即係安全系數來講是很大影響。 你自己多不多搭的士啊？你觀察到那個情況？ 我其實我在外國做，之前做過的士司機的，他們都是這樣做的，只不過是有一個、政府投標，即係政府給標人哋有啲應用程式咁樣去做啊，投咗標之後咧就去規管，同埋執法問題又係一樣好嚴重嘅嘢咯。即係你有一個咁嘅措施出嚟，但係點樣去執法咧？啲的士司機點樣去規管咧？咁又係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即係你唔係話哦，我做咗一啲咁嘅措施出嚟，但係冇規管嘅，其實同形同虛設嘅啫。我覺得，你講講嚟講去都冇乜用嘅。呢、這個議題，你頭先阿葉先生講話哦，佢2014年已經講呢、這個。這個問題出嚟到而家2021年咯，過去七年裏面政府做過啲咩嘢咧？咁我、 okay. 我覺得應該佢哋去諗深一層，運輸署應該點樣去做 啊？好啊，唔該曬你啊，多謝你陳生同你傾到呢度。嗱，講起對於話規管啊，研究咪規管一啲包括的士司機在內啦，擺喺車頭嗰啲嘅電話嘅數目啦，同埋位置啦。等等啦，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而家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世界上有啲人，佢哋最怕嘅就系独处，俾佢哋同自己独处一阵间，对于佢哋嚟讲，简直系一种酷刑。只要有空闲，佢哋就必须揾个地方消遣。佢哋嘅日子表面上过得好热闹，实际上佢哋嘅内心非常之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地看见自己。所以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忠告大家，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自我最可靠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独处。而他所写的《当你学会独处》这本书是一本教人学会与自我和解的心灵之书，写给每一个孤独的行路人。他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从他人和喧嚣中抽身出来，回到自己。 作者指出，人生有三个觉醒，其一是生命的觉醒。生命本来很单纯，只需要和自然和谐相处，有健康，有安全，亦都包括爱情、亲情和家庭等情感上的满足。但是很多人被财富、权力、地位和名声等添加的堆积物掩盖了生命的本质，所以人必须要有所警惕，不可以本末倒置。其二是自我的觉醒，要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不要作为他人眼中的角色而活。在人生的态度上，自己作主，有明确坚定的价值观，有自己处世和做人的原则，不要随波逐流。 其三就是灵魂的觉醒，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信仰，第二是智慧。而信仰和智慧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讲同一件事，重心是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而总括来讲，这三个觉醒能够令你的生命丰盛，但是先决的条件就是先学会独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你学会独处》，作者周国平，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天文台会喺今日下昼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康森今朝早进入南海中部，并喺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喺香港以南至西南大约600公里外掠过，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接轨国际嘅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嘅，亦都话咧会为港澳青年咧喺前海合作区咧有一啲学习啊、工作、居留、生活、创业等等嘅便利，咁亦都提到啦，话会引进港澳大学合作办学啦，建设港澳青年教育培训基地等等嘅。寻日见到咧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咧都喺立法会咧都问到相关方面啊，就话啊会唔会？是成立一个专责小组的去统筹加快新界北的发展，咁同前海都可以加强协作，咁等等呢。咁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呢就提到话嚟緊10月公布的施政报告呢会交代更多相关新界北的发展等等的。呢、這个都好想请刘国芬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我哋想先讲个前海个方案先，因为而家成个面积呢就是原本的8倍，即大7倍。其实对成个香港的经济发展或者哪些产业的发展是最有利的呢？ 我想其实个面积大了呢是的确好事啦，咁变咗在那个创科的合作啦，或者是现代服务处合作啦都好啦，咁都会是多了一些的地方啊。咁另外你睇返佢扩大咗面积嗰度呢，其实佢都会包埋一啲嘅即係机场嗰边啦，会展新城嗰边啦。咁其实喺嗰、那个即係可能航空上面嘅合作又好，或者喺嗰个会展业啊等等唔同嘅行业呢，其实都会多咗大家可以合作嘅空间囉。 嗯，航空业、会展业呢啲系咪本身香港可以系发挥到嘅优势，即系同内地嗰啲企业系点样分工呢？会 本身其实呢一啲你见到十四五规划里面啦，香港都系要做即系航运啊、航空嘅枢纽啦，啱唔啱？咁会展业其实不嬲香港都系一个即系做得好出色嘅行业嚟嘅。咁我相信其实透过扩大咗前海区呢一度咧，其实变咗系有更多嘅平台咧，系可以协助同埋发挥嘅。咁我哋都要喺呢一方面有好多嘅人才喺度啦。咁其实都系可以去到前海里面多咗好多嘅平台俾佢哋去即系就业又好啊，或者参与咯。 嗯，因为系咯，头先都提到话会为港澳青年啦喺合作区有啲学习啊、生活啊、就业等等嘅呢啲便利呢啲方面，你觉得具体嚟讲，到时会点样做？系咪香港都会点样去，即系譬如政府方面点样可以喺合作区入边提供头先讲呢啲工作啊、生活、就业方便到啲香港人等等？ 我其实都知道咧，即系特区政府咧都揾咗司长啦，佢领导咧亦都揾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作为嗰个组长啦，咁就系参与。因为里面咧其实虽然即系扩大咗面积啦，咁但系你见得到嗰啲联通机制啊等等，一啲嘅新嘅即系形式啊，更加开放等等咧，其实都需要粤港澳即系或者特别系即系深圳同香港咧，大家去协商即系沟通。咁呢个小组呢其实就喺里面呢係即係发挥个角色呢，咁例如可能香港嘅学府啦，或者国际嘅学府啦，点样去落地，而港人係点样喺上面去即係返学啊、就业啊，咁会唔会有啲即係宿舍啊等等。咁呢一个我相信都係两地去傾嘅一啲嘅重点啦、啊、另外一啲专业资格嘅互应啊等等都係会去沟通嘅。 我见有啲意见提到话啊，会唔会都可能对香港有一啲影响，就係因为可能吸走咗一啲香港嘅人才或者资金等等，点睇呢？呢个有 我相信即係当然啦，机遇係会有嘅，咁挑战都係会有啦。咁其实我哋过去可能同深圳嘅合作模式，以往可能一个即係中向嘅模式啦，我哋可能做啲即係高端，或者佢哋去帮手去个产业链，係大家係結合嘅。咁大家可能會一個橫向嘅，咁變咗就可能喺大家都做緊同一樣嘢嘅時候，喺裏面點樣去分工同埋去合作。咁所以我自己更加認為就係我哋除咗要去即係把握住前海呢個機遇同埋呢個平台之外，我哋自己都要係即係發展好我哋香港本身嗰個新界北。咁因為你睇翻橫琴有106平方公里，而前海扩大咗之后有120平方公里，其实讲紧新界北而家可以发展，即系作为新嘅发展嘅话咧，都有大约80几平方公里，接近100嘅。咁其实三个嘅即系体积其实系接近嘅，咁所以我哋自己都有好大嘅即系空间系可以去发挥。 咁連帶前海呢個擴大區咧，就作為一個港深合作嘅經濟帶咯。 嗯，但我想都想了解你講到話即係前海同新界北有啲協作咁樣啦。其實係。除了是即大家都有些地方在之外，其實怎樣合作呢？是不是譬如新界北的一些居民就日後可能會去前海那裡做事或者開公司，那兩地在交通上面就可以即方便一些，大家可以流通多一些，是不是主要是這一方面？因為我不是很了解，譬如新界北和前海，你的計劃是想著怎樣的？其實 我想兩方面的，你看得到現在其實已經有一個叫做即河套啦，一元兩岸啦，啱唔啱？就是在福田那裡和我們的落馬洲河套一帶呢，就有個深港創新科技園那裡合作的。那其實你見回前海是做一個現代服務業啦，我們新界北的洪水橋呢，如果你看回新洪水橋的發展區裡面呢，我們都規劃了很多現代服務業的在裡面的。那將來的協助是怎樣呢？其實當然啦，就是在前海裡面我們很多新界的居民呢是可以去到前海那裡翻工翻學啦，而我們洪水橋的現代服務業的區域裡面呢，亦都可以即係本地的人就業之外，亦都可以吸引到內地啊、深圳的人才落到嚟嘅。咁變咗可能會有啲嘅總部啦，或者企業呢，其實嘅喺前海設立一個單位，亦都會喺呢個洪水橋啊、新界北呢度咧設立一啲總部咁樣咯。咁變咗係兩邊協作嘅，咁一邊可以對接內循環，一邊就可以透過香港呢邊咧做好外循環嘅角色。 嗯，但呢個都可能要涉及更加多嘅交通基建啊。同埋講到前海，因為而家都話大咗成七倍啦。如果真係話近香港嗰個位咧，其實主要係咪蛇口同埋大小南山片區嗰邊？再上啲話會展新城嗰度，其實都幾遠嘅。即係呢一個又係咪真係可以同新界北有個協作咧？可以。 其实如果你想下啦，而家扩大咗啦，咁其实蛇口、大小南山片区，基本上我哋喺深圳湾一过咗去就已经系差唔多去到噶啦。咁如果将来基建可以做得更加好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拉近个距离好多。例如即系讲咗好耐啦，前海系咪有条铁路可以去到洪水桥？啱唔啱？咁如果呢一条铁路可以起得成嘅话，其实洪水桥同前海只是一个铁路站嘅啫，咁当然啦，去到前海嘅时候，佢亦都会有啲嘅即系铁路嘅支线去到即系福永啊、机场啊、会展新城嗰边嘅，咁变咗其实整个嘅铁路辐射咧系都会好方便嘅。 嗯，但系我想知道新界北你而家见到个发展上面系真系好大空间可以去发展啦，定系都有一啲限制喺度，你都睇到嘅咧？ 但剛才我講緊新界北可以發展大概有八十幾平方公里啦，其實當中有二十幾平方公里咧已經係規劃好同埋研究緊嘅啦。咁例如就係頭先講洪水橋啦，另外就係新田落馬洲個樞紐啦，另外就新界北新市鎮啦，咁新界東北古洞北、粉嶺北啦，咁呢啲其實已經係規劃緊、研究緊同建設嘅啦。咁另外呢，其實仲有一啲嘅空間，例如將來騰空咗嘅落馬洲管制站等等啦。咁你會見得到呢，其實嗰、那個規劃研究係做緊嘅，不過係欠缺一個即係全面性嘅。咁但係特首都答應承咗呢，會去整體規劃呢一個地帶啦。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新界北係可以同深圳呢連結起嚟呢，做一個港深合作經濟帶。 OK， 好，唔该晒你，刘国芬，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见到电话旁边有打上嚟话听众，早晨，张生， 系早晨， 早晨你好，请讲， 系我听到刘议员系咪刘议员？ 系啊，刘国芬议员 讲嘅，咁啊想去发展，咁而家一路到而家听咗好耐好多噶啦，都话叫啲精英同埋青年人想发展，咁我嘅问题就系。香港是不是没晒机会呢、是不是要全部上晒剩低那些炒楼炒股票就得呢？是不是各省市都是挽留人才和搞好自己的省市的嘛？香港就不是全部叫啲人上晒去上晒去，咁香港做咩呢？是不是剩低炒股票和炒楼就得呢？ 但如果从一个大湾区融合的角度呢， 是 同一個大灣區融合嘅角度咧，都係要搞好，譬如廣州市，都係要搞好廣州市，都係要搞好深圳嘅。 嗯 ，OK。 況且香港都係屬於大灣區之內啊，係咪？ 嗯， 咁、 嗯、 都係要搞好，唔係話大遷移咁搞嘅。 OK， 好。 啊 ，OK。 我係反對一種大遷移咁去搞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擔心個人才方面喺香港會唔會即係會少咗咧等等嘅，先休息一陣。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襲二十年， 世界遭逢巨變。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911二十周年特辑，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神州升学系列， 内地高考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试考生计划是由教育局统筹，特别是重点的大学呢，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计划呢招收香港的学生。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神州升学系列。 介绍多一个的网址下 www.gatzf.com.cn。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何文田常胜街的这个的楼盘呢，就叫做澳门。咁啊，早前就见到咧，地政总署咧就喺上个月啊，就系取消咗佢哋三百几个原本等售啊待售单位嘅预售楼花同意书，即系售楼纸啊。咁啊，见到运输及房屋局咧都提到就话啊，呢一个嘅预售楼花同意嘅方案咧，就系用嚟规管一啲楼花嘅销售同保障买家嘅。咁而家就话澳门嘅发展商咧，喺地政总署多次要求佢哋交一啲嘅证据，证明财力咧系足以应付超支費用嘅，咁但係咧都即係未能夠提供啦，咁所以而家就取消咗呢一份嘅預售樓花嘅即係售樓紙嘅。其實嗰個嘅影響係啲咩？話呢個情況其實算唔算係罕見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副主席林生榮，早晨。 啊，早晨，早晨， 早晨，林生榮，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一個澳門呢一個即係被取消呢個售樓紙嘅情況？是咪比較少見，同埋而家個影響係啲咩？會係 係呢個情況咧，就喺翻查個個記錄咧，就過去都大概有八宗到啦。咁就個情況咧就少見嘅，因為香港發展商本身嗰、那個實力咧係有起處嘅，再加埋咧每個項目咧都有銀行嘅即係嗰個貸款支持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財政方面咧就應該不成問題嘅。咁呢個個案咧，我覺得係比較可以講話就特殊少少啦。咁只不過佢係喺即係喺發展即係嗰個階段去差唔多結尾嗰陣時咧，就出現咗超支。咁而家出現呢個超支咧，嗰、那個喺政府發出嘅預售樓花同意書裏面咧係有一條嘅，就是、規定咧就發展商咧就個委託嗰、那個即係認可人士咧如果當發現到有呢個超支嘅問題咧，要通知地政總署。咁而通知地政總署咧係地政總署咧就會去諮詢查詢一下，究竟發展商係咪仲有能力，係財政方面嘅仲有能力去完成呢個項目。咁就係因為咧，就喺呢段時間咧，發展商可能咧就未能夠提供足夠嘅證據滿足到嗰、那個即係地政總署嗰、那個要求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取消咗佢哋嗰個預售樓花同意。 因為超支又未能夠出示一啲證明俾地政總署而即取消咗呢個售樓紙啦。其實本身超支呢樣嘢喺呢啲住宅項目係咪常見嘅？代唔代表對於個一啲買咗預售樓花嘅客人嚟講係有啲乜嘢影響咧？又 你話常唔常見咧？就係頭先我都解釋咗，就應該係唔係太常見嘅 超支喎，講緊 係超支唔係太常見嘅。 咁就所謂招資咧，就係即係當呢個發展項目起動嗰陣時咧，咁發展商佢已經預留咗一筆資金啦，啊，再加埋咧就有加埋銀行嘅嗰啲備用嘅資金啦，咁啊就即係去 cover 曬所有嘅嗰、那個建築成本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就比較少見。我哋關心嗰啲咧，就係咧就少買家，咁啊就嗰啲買家咧，佢嘅權益咧。在什么情况之下就受到保障呢？譬如在类似这种情况，发展商即是他出现个财政问题，现在先假设他出现财政问题，那他攞不攞返钱先？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其实政府的机制那里呢就是 有保障的。那个小业主呢，小买家呢，就他给钱购买呢个楼宇咧，佢嗰、那个首期啊，或者系个大订啊，佢放律师楼嘛，律师楼咧亦都放喺银行啊。咁、呢个银行咧，亦都系咧，一般嚟讲咧，都系发展商嗰、那个贷款嘅银行嚟嘅。咁所以咧，那个钱咧就系即系得到保障。第二咧就系、是、嗰、那个买家咧，佢有个选择嘅， 系 选择咧就咩咧，就即系、就是、可以。问发展商咧就攞翻嗰个即系俾咗出嚟嗰、那个前期嘅付款啦。 嗯。 咁发展商亦都啊就喺买卖合约里边咧就有提到啦，话就即系喺呢个退还款项再加多即系要按优惠利率咧加2%咧嘅利息咧退还俾佢。 嗯。 咁小业主有另外一个选择咧，就系话咧好啦。我对嗰个发展商有信心，假设啊，咁喺咁嘅情况咧，佢等到发展商就系、是、就有足够嘅钱啦，完成咗呢个项目，攞咗地政总署发出嘅满意纸之后咧，咁啊就即系继续履行呢、这个合同啦。但系咧，发展商就都应该咧，就系、是、都应该补偿翻咧，佢延期嗰个出现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利息嘅支付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咧就2%，嗰、那个优惠利率，俾嗰个小买家嘅。 嗯，但我想知而家即系唔能够即系继续预售楼花啦，咁直至攞到满意纸啦，会唔会影响佢攞满意纸嗰个条嗰、那个嗰、那个条件会难咗咁样嘅？ 嗱，而家要视乎咧就佢嗰、那个未完成嗰部分咧系咩嘢？ 嗯， 咁如果未完成个嗰个工序咧？是啲譬如內部裝修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啲即係比較即係唔係結構性嘅。 嗯。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係我相信發展商咧，就如果唔係真係即係壓力好大嘅話咧，都可以都要完成嘅。咁、 okay. 而咧就地政總署咧就睇個滿意紙咧就唔係就。最主要就睇嗰、那个你个建筑嗰个物业咧，同个建筑图则啊，有冇啲出入，同嗰个地契嘅条款有冇就系做唔够？咁如果喺呢两大嘅即系前提之下咧，都做咗啦。咁里边嘅装修咧，就譬如即系嗰个、那个标准咧，就或者差少少咧。 Okay. 啊！呢、這個就唔就唔會即係會同嗰個每次有抵觸嘅。 O、okay, K，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增明，多謝你同我哋講解到呢度。林增明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副主席嚟嘅。嗱，關於運房局咧都有個回覆嘅，就話根據同意書嘅條款咧，如果發展項目嘅發展費用咧已經超支一成或者以上咧，發展商必須係提交令到地政總署署長信納嘅證據，證明佢嘅財力咧係足以應付，否則咧發展商咧係唔能夠繼續推售單位嘅。咁亦都講到地政總署咧係多次要求發展商咧交一啲嘅證明，證明佢係有財力支付應付呢一個超支費用嘅，但係發展商咧係冇給予實際。回复，所以在8月27日今年就是取消了这个项目单位的同意书许可，那就不可以是推售这个未出售的单位了。